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鹅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然。这是哪儿啊？ 你吓唬谁啊？ 把桌子扶起来。 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啊，每次我手动给你打板的时候，就说我们这电台是这个发扬什么作风呢， 缺醒子， 连个板儿都没有啊。 那把桌子扶起来， 那叫板儿，那叫醒醒目 啊。好吧，醒目醒目啊。这儿呢是每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为大家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 我们是哪个广播呀？ 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啊。而在这儿呢，不仅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活力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另外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视频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啊，一块儿跟我们互动参与聊天哈，都可以，有些问题也可以答，有一些可能选择性的回答啊。同时呢， 比如说问男主持人帅不帅啊，就别说了。 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多谢多谢 多谢， 人人都鼓掌。好。哎，好，哎，又想起来这个了。 今天到场的嘉宾呢，是 谁呀？ 也是我们老朋友了。首先是在我旁边的电影人卢一，欢迎 导演卢一， 欢迎卢一。然后以及青年演员西鹤，欢迎， 欢迎西鹤， 大家好， 著名演员西鹤啊， 非常著名演员，少了个长是吗？ 简直是 著名的演员西鹤。 同志， 行， 无产阶级，非得给说没了不可， 花都拿走， 就大家自己体会啊。 看着红的白的了。 今天呢，我们要在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当中为大家演绎的是 什么呢？ 最新的一，也不能算最新 的，反正 啊，就是比较新的一个网剧当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网剧叫《寻人大师》，可能有一些朋友看过了，有些朋友没看过，但是没关系啊，这也是 没关系，我们四个人就一个人看过。 俩，你说错了， 对， 一半嘛， 就我是刚学完狗，现在开始学人，还挺好。 对，趁机会给自己打广告吧，寻狗怎么回事？ 是吧？就是我们这刚我刚拍完这个电影叫《寻狗启事》啊，这个 真叫寻狗启事 啊，估计明年后年是吧？大后年反正能跟大家面试啊， 能跟大家面试， 大家面试， 万一通过不了呢？ 你要面试我们？ 没有， 在里边演男一号，一部文艺片是吧？ 对， 好像还要上香港， 对，男一号， 香港电影节要走红毯的。 哇。著名演员， 对， 非常著名的演员， 现在一直在练走路， 好哎， 他现在穿的跟卖报似的就来了， 好哎， 我发现西鹤特别愿意穿有年代感的衣服，之前穿过一段这个。民国时期， 现在还是民国时期 啊，现在是民国时期，先穿越在八十年代那个 年龄不够，衣服来凑 凑啊， 对， 一般不都是饭不够酒来凑吗？ 我们给他换啊。那今天这个寻人大师呢，其实你别说，你要愣说他跟寻狗有点那么个关系嘛，我们今天演的是第一集，第二集他就开始寻狗了。第一集先是寻人， 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样啊，周氏集团的掌门人因为一些意外就是身故了，那呢为了成为新的掌门人，几个现在持有周氏股权的人就开始竞争了，那可能是、对，谁股权多那谁就说了算嘛，对吧？ 是 占有就是领导性的这个地位的、那为了成为这个新的当家人，几方势力呢都发出了重要的委托， 就大家就会发现关键的节点哈，就在一个叫孟熙的人身上。为什么？因为这个孟熙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不出现在他们周氏的继承人的这个名单当中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哈。但是他名下有5%的股权， 不多，但是争取到他很重要。 对，但是只要谁能争取到他周家的这个继承人，就能胜出，变为最大的股东。所以呢，大家就开始想方设法，用尽各种用尽各种技能哈，就去找这个孟熙。然后呢，就出现了 瞬移啊、跳踢啊之类的。 那倒没有，你没看过《陛下》？ 这是中路还是下路？ 我说的是上单的事儿。 你说的是农药。 然后呢，就引出了我们这一部剧的主人公，就是寻人大师的那个大师，他叫林元素。他呢是这部剧里边的一个公安系统的一个编外成员，还甚至经常去公安局给人家讲课。但是他的主业是一个贴膜大师。 讲贴膜， 对， 如何 贴膜？ 公安部门需要这方面人才吗？ 不，哎，我跟你说，这其中是有各种缘由的。因为从这个电影，就是电视剧第一集的刚开始的一个情节，就是什么呢？一个特别小的小男孩跟他的爸爸在海滩一边在玩耍的时候，这小男孩就突然发现自己的爸爸不见了。 丢了， 然后爸爸在临走之前 太懒了，跟他爸玩的时候给爸玩丢了。 不是，他爸爸是故意把他带到海边去，然后想把他遗弃。但是呢，在遗弃他之前，爸爸把自己的手表放在了这个小男孩的手上。然后呢，时间迅速穿梭到了就是现代，当今这个时代。然后呢，林元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主人公哈，他已经20多岁了，但是你能看到他手上还带着之前小男孩手上的那块表。 想找他吧。 所以对，所以你就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寻人的技能，或者说是侦查的技能。 他把小男孩的表抢走了。 这是不是你们？这是不是你们那部寻狗那个大师里边的片段 桥段？ 对， 不是，就是看得出来他就是那个小男孩。 对，由此可以推断，他在这十几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不断的在找自己的爸爸，所以才积累了这么多侦查技能。 这戏叫《爸爸去哪儿了》。 有道理。 原来是 你看他找的金主也是有可能是金主爸爸们 啊，对，叫爸爸。 然后呢，他也接除了找爸爸和贴膜之外的其他生意，就是帮别人找人 啊。 所以呢，这个周家的一些继承人啊，就重金找到了林元素， 高手在民间嘛， 对，他能找到这个关键人物孟熙。我们的故事呢，就从这儿开始。 好家伙， 这前面的帽子比较长，得给大家讲明白了，不然 听明白了吗？别走啊，要不然后面还得再讲一遍。你们来新人之后，就你们这波啊，就你们这波，别走了， 太费劲了。 来吧，说到今天的网剧每日榜单，先来看第一部叫做《终极三国2017》在优酷播放平台每日的单日播放量哈，达到2156万，这也不老少的。 哎呀，真不错。 那个这一部， 你们 以玄学如一。 特别冷，你不就别吭声 儿。哎，稀客好，稀客多说两句话啊。 著名， 我闭嘴了啊！ 别，非常著名的演员啊！ 对对对，非著名， 常著名演员。 对对对。《终极三国2017》这部片呢，是可米传媒出品的科幻偶像剧。这部剧讲了什么呢？金时空的止戈雷霆啊，金宝三在去往银时空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雷霆啊不小心把金宝三的这个时空头盔给踢落山下，造成了一系列撞击，使得山上的这个大岩石滚落下来，把正在桃园三结义刘备给砸晕了。啊！被 刘备可能死都没想到自己原来是这么挂的， 太闹了！ 我后期我还有一个皇帝的命呢，你没有了， 对，到三国变成二国了，二国演义， 两国演义啊！ 刘备没想到中途死了，三国演义剧终了。 对， 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些经典名著结束？说三兄弟，我们去这个桃园结义吧？不， 三国演义剧终。对， 把刘备砸晕了之后，更惊讶的是，这个雷霆居然发现，哎呀！这个刘备啊，他是止戈的时空分身呢、啊。 这啥意思 啊？啊，雷霆怕破坏时空的秩序。你要没你看过一部美剧叫《闪电侠》？对，《闪电侠》他就说过，这个是有二重身的，地球一、地球二、地球十二、地球十八。 明白，明白。 每一个的地球，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你。 对，对， 干的事儿不一样。 世界， 然后呢，就决定让这个止戈留下，你就假扮刘备吧。谁让你给人家弄晕了的呢？从而引发一系列与三国相似的故事。剧中有许多精致的古代的场景，主演的穿着这个现代的制服，历史现代结合啊，将古装场景街道融入到现代风格当中，形成了一大特色。我这里边想，正好这两天读一篇文章，就是说， 如果有机会让你去穿越的话、 你 想回到哪一个年代？ 想回到宋朝。 为什么？ 因为宋朝是对文人最宽容的一个朝代。 但你又不是个文人，你倒是弱。 我 你是文弱， 我可以模仿文人。 许愿， 对 啊，到那个时候再 你来一段那个 freestyle 的那个，我看文人怎么样？ 因为这个面它有大有长，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长。我给你们做饭，你们来吃，我看这个事儿好吗？ 好 哟， 好哎。 因为这个 freestyle 是嘻哈非常重要的这个 一点啊。然后他说的是这样，就是说大家伙千万别想着自己能够回到过去是件多好的事儿。 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的现代生活离我们就我们已经熟悉的现代生活离我们才一百来年。 对。 曾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科索沃战争。 嗯。 知道这个事情吧，就是让这个。 知道你是国际新闻的主持人。 九十年代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塞尔维亚啊、承认这个科索沃独立，然后美国对他发起一个战争。 嗯， 当时就把他们军事设施全都炸掉了，大桥炸掉了，这些塞尔维亚人站到大桥上说：“你炸死我有本事！”北约的人你们来，但是然后呢没有炸，没有炸。后来第三波空袭炸的是他们的水、电。等等， 基础建设。 然后后来塞尔维亚人妥协了，为什么？问他们就是原因， 没有水， 我们没有抽水马桶可用，没有热水澡可洗， 对， 我没法过现代人的生活，我们受不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一百年之前，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一百年， 你感觉穿越剧演的都特别棒， 太扯了， 对， 根本很多事儿，对， 真的。现在这些年轻人，我就说一点，你手机上哪儿充电去？ 你不在、那时候有手机没人用，你知道？ 没有 WiFi 电话，谁给你打电话？ 很恐怖，我跟你讲，没有 WiFi， 有可能你一辈子出不了这个村庄。 哎，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我在看什么各种古装剧，比如说小时候看《还珠格格》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他们这一天天的也没有电视可看，是吧？没有手机可玩，也没有游戏，他们一天天干嘛呀？就光听戏、 很惨，你知道吗？而且那个 互相弄，太。 就是宫斗就这样出现了， 所以就互相整嘛， 与人斗嘛， 对吧、啊？你不能在什么农药里边斗，你就互相现实，真人 PK， 走几路， 真人 PK， 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我们收一收。 卢一哈， 对， 每次我都得 Q 卢一下，完卢一就睡着了。 卢一哈，来哈一个， 来来来， 来说第二部叫《天使幸福》。 对，《天使的幸福》这其实我们还请过就是主演之一的这个吕嘉荣来上我们节目。 啊，嘉荣来了，对对 对 对对对， 这是在芒果 TV 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还是1050万，热度依然不减哈。他讲述了在一个海岛的村庄当中，美丽乐观的单亲妈妈李小涵是由刘诗诗扮演的，和富家子弟出身的医生安杰罗是由明道主演的，他们之间的一个完美的爱，就完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经营小旅馆的这个小涵呢，是海南岛这个村子里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但是呢她的这个家世比较低微，以及自己受教育程度也不太高，所以一直不是特别自信。但是啊，即使这样他依然活得很乐观，也希望说即使可能我学历不是特别好，或者我家世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有一天还是可以获得自己的幸福。就你看听着就觉得挺积极的一个小姑娘哈。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再说杰罗，就是这个安杰罗，因为他出身也很显赫，包括他的工作也非常好，他是个医生啊，所以他呢就是家世也非常好，再加上他这个性格有点忧郁那样的一个人。他呢拥有一个对，有一个开发集团的母亲，那他呢就有一天奉命来到这个海南岛上去协助他的妈妈进行改建。 是叫海南岛吗？ 是海岛吧？ 海岛，海岛， 海南岛，还少林寺呢，吐鲁番。 来吧来吧，一想到海岛我就想到了海南岛。 对。 然后他就协助他的妈妈进行一个改建工作，所以就住到了小涵的这个小旅馆当中。那安杰罗他自己在收购土地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了很多难题，但是这个小涵就一直在帮助 他。 然后这一对男女呢就发现在工作当中产生了一些情感。对、但是你又想，我们一开始就说的是两个人家世相差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安杰罗的妈妈就坚决反对他们两个人交往。最终的两个人突破重重难关，还是最终在一起了。你知道我每次说完这个我都想说一点，它特别像王子，就青蛙变王子的那个剧情，有没有觉得、 其实就是灰姑娘的故事。 其实灰姑娘更像， 对 我觉得。 对， 但我觉得啊，好吧， 对吧？是因为女孩出身不是很好，后来嫁给王子嘛， 后来也是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青蛙变王子其实跟这个也大差不差吧，也是一个出身不是特别好的姑娘最终嫁入豪门。 对，但是她当时不知道她是王子啊。 就是这个有，你知道有两种模式的这个故事， 到底是哪两种模式？我们整点之后再跟大家伙说。 西河都已经酝酿上情绪了。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新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大家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徐冉。你紧张啥呀，于浩？ 我紧张什么了呢？ 因为我太美了，是不是？ 不是，你刚才说你自己膀大腰圆的事我觉得 很乐呵， 还是要怪告诉一下。 不知道现在正在看， 你看蒋欣现在多火， 怎么都这么说呀？ 是不是？要不怎么安慰你呢？ 真是烦死了， 好好活着。 就是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 看看露着俩膀子的徐冉？ 俩膀子可还行啊， 一字领。 就是我老觉得，因为我今天穿了一个一字肩的衣服，老觉得自己膀大腰圆。刚才于浩安慰我说：“没事，你站在我旁边还是挺显瘦的。” 我没这么说，我说你锁骨好看， 因为这样显得脸小， 是吧？ 对 对，但凡想跟我合影的人，我都知道是为了显这一点。 所以你说你多好啊，你是人民的大救星。 是对，你是大英雄。 是谁？ 你就是哪吒。 你我三 孙悟空。 让我看看你的火轮。 我是金刚葫芦娃是吧？哪个大人能做这个事儿？ 你是六娃。 你是永远看不见那个娃是吧？ 对， 你是六。 来，那个西克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论点来着？ 就是这个一般男的就有两种故事模式啊，就是非常万金油。这个女男的呢，通常喜欢看丑小鸭的故事。女孩呢通常喜欢看灰姑娘的故事。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周星驰 各自逆袭嘛， 对，都是逆袭嘛，对吧？这个周星驰 女孩为什么就不爱看丑小鸭，男的为什么不爱看灰姑娘呢？ 因为女孩通常需要点爱情嘛，但是男孩就需要点就是 事业的。 对 对，他往往是一种人 征服人的改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跟你说真的是，你看大部分的影视剧作品，哈喽一来 Q 一下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直播间是有 四个人，我跟你说 对， 其实有四个人但你感觉是有三个人， 你以为我们在斗地主吗？其实我们在打麻将。 嘉宾费可好拿哈。 哎呀，不能这么说，这是毕竟是你介绍来的嘉宾。 所以我说呀，我知道你不好意思开口。 你别问我呀。 那我就逼迫你呗。 来吧，说这个第三部网剧《寻人大师》。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排的这一部。 对了 啊，《寻人大师》呢是在爱奇艺播出，单日播放量是378万。它讲述了独自混警市警的林元素，在一次机缘巧合的参加网上发起的寻爱狗计划之后呢，结识了英尼、秋玲、夏姑朵还有周七四个性格迥异的人。通过了一次寻狗的合作，他们凑在一起，干脆就成立了一个寻人咨询公司。 哦，原来是这样。 在空余的时间，无偿帮助有需要的人。刚开始呢，大家就 故意的。 互相看不顺眼，不是，但是呢，一次次携手同行，就让他们觉得，哎呀，这其实这小伙伴们还都是挺靠谱的，所以友谊也就逐渐深厚了。 友谊 就逐渐深厚了。在曲折离奇的经历当中呢，他们也收获了很多被帮助人的，就包括帮助人的这些感动的这些事情。 大家帮助大家嘛。 啊，对，你这怎么着？我们改一路上通了是吗？ 我可没说。 然后《寻人大师》这部片子呢，它其实是致力于挖掘当下一些热点话题的，就是寻人，尤其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同时，而且还牵出了一桩桩一件件背后都对有时间的这种尘封的往事，所以也有很多温情的故事。 咱们今天第一集就是说那个找 故事的起源，对、 啊， 故事的起源， 我还真挺想 演，一切是 现在 从这儿开始的。 什么效果？我们能不能真的去演？ 对 也不知道有没有投资商看得上我们。 好， 来，咱们说那个哈， 那 哈喽一， 这事 当实在接不下去的时候就哈喽一。 好吧，那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网大吧。 好 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今天要推荐的网大。 我给大伙说， 哟， 叫。 抢戏啊！ 胡闹，哎，这不都你来，我特别高兴。 来，你来吧。 胡闹干探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168万，这个单日啊。根据《山海经》记载，说这个青丘之山 有兽焉，其状如虎而九尾。 嗯， 那么自商帝辛之妃苏妲己之后啊，这个九尾狐的祖先呢就已经开始凋零了，啊，分九只，他要隐世而居。 哎哎， 为了求 得，笑了，鲁豫特想给你送上一块醒目，你知道 为什么呢？ 特别像一说书人， 你知道 像像、 哎？你没看叶鹏，你知道吗？ 啊、 叶鹏那天说，哎。鲁豫，那个我在台里录段评书吧。我说行啊，来吧。然后正好我们录完广播剧，他在那录，自己一人。我说两篇啊， 啊， 最叨叨了半个多小时。我说大哥，你这都字儿在哪儿呢？ 加那么多零碎， 这就不错了，你知道吗？这我还摁着说呢，我看着表，哦，快到点了。 中间有插播广告了， 就自己一直往里加戏是吧？ 啊、对对对， 是吧？ 我的天， 一句话就是一棍儿唰抻出去，然后再回来。我说这个评书真是本事，不是说你学一些皮毛的语气啊什么能来的。 对， 那你也来一段 吧。继续说这个， 行， 胡闹开来，你看我这不就抻出去了吗？再伸回来。 哎呦，你这也抻得太硬了吧，大哥？ 为了求进化九尾。大能啊，后世传人偶有现世，必要掀起一段血雨腥风，要残杀世间、 嗯、 那么这个时间是在哪儿呢？民国的初年，说呀，江南叶家古镇首富叫叶首富叶家寿宴当日被灭满门，所有死者身体上都出现了神秘的叫黑紫色的纹理、 哎、 为了尽快平息此事，镇长限期五天之内要必须破案。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叶家灭门惨案真相逐渐的就浮出水面。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真相的目的竟然是想利用上古法阵要修炼成九尾的狐妖。 那干嘛杀人？ 危急之下，阿离被封印的记忆解开，原来他就是九尾狐妖的纯血后裔。 这是我做的。 觉醒的阿离能否阻止坏人的阴谋，还需要我们到影片当中寻找。答案。 哎呦呵，这肉垫做的醒目是挺好使的、 啊、不老想着反正拍上。 嗯，有那节奏感，有的有的 是吧、 嗯、 行了，咱们来今晚戏中戏吧。刚才说半天寻人大师了哈， 嗯， 刺挠的待会儿、嗯、啊， 其实我一看这什么磷元素，就是一遇到氧气就自然的感觉、 就是、 人家性质是、 哦、你说的是那个磷啊， 是那个化学元素 P。 对， 就是那个字母 P 代表的， 是吗？ 对，它就是它就是个 P， 不是，就是那个 P， 就是那个 字母 P， 字母 P， 对， 它真的是， 当然啦， 泼吗？ 对，泼， 对，真的是泼，就磷元素它的代号，你是学文学理的？ 我学理的，但是我真的好像记得是俩字母。 我的天哪，你高中没上完吧？ 真的吗？哎呀，无所谓， 初中没上完好吗？ 啊，对对对，对不起， 小学没就好， 我高看他了， 初中没上完。 来来来，来说这部剧。这部剧说的是林呐、啊，他遇到。 先说一下背景吧、嗯，好吧，就是周氏集团的这个掌门。 你说六遍了背景，还背景，那波人没走，你来吧，来吧， 行吧， 过来吧。那个谁，卢一来作为导演，给我们分个角色，然后说说这个人物个性和 人物 关系。 卢一上了哈， 嗯， 来， 哈卢一， 不能 说哈卢一，哎， 这时候不能再不吭声了。哈， 遛弯遛弯遛弯， 卢一把脸露出来， 然后呢，搞的是 露给我有什么用？露给观众朋友们。他这 特别娇媚的周瑜浩笑了一下， 然后被你的大脸挡住了。 大，真是 来陆毅，你说， 我下回让人家坐你旁边好不 好？好的。 这个角色很少， 嗯， 那林元素就 不是你先说人物性格，人物 人物性格好、啊嗯。首先先说最重要的林元素， 酷酷的吗？嗯、还是赖叽赖叽的？ 酷酷的，不是要说点，今天有演员在，那就说点技术性问题。 那就他了， 真的，之前就都没跟咱们聊技术。 对，因为我们是主持人。 好吧， 嗯，他是个演员。 来吧， 哎，好哎，哎好、啊。 那技术性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林元素啊，不管是林元素还是说那个， 就说林元素， 还有一个人，比如说 不管人家， 孟溪，还有吗？还有保安， 还有林母， 还有他妈妈。 好，那在整个的这个很短的这个两分钟的这个片段里面呢，那我们尽量的要做到角色的翻转性。 对， 什么意思？ 对对对。 啊？ 西鹤给我们翻一下。 就是 没听懂， 其实是这样，这个一以贯之吧，所有艺术都讲究一个变化， 你看， 对吧？ 我就知道 这个所有美都是在变化当中。 就简单说吧，就是先抑后扬。 对对对， 对我们要求角色有点转折性， 对，有点转折， 算是哦。 比如说林元素前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比如林元素前面就是说、很屌，很屌丝，哎，大爷， 哎，别老瞎说话 啊！不能瞎说话啊！说什么呢？刚刚我们都没听懂。 很好， 哎、我犯罪了。 这是 very good 的， 这个嘴真是不利索。好， 他很 酷酷的， 酷 对 酷对，用还蛮酷的， 还 真蛮好 的，超酷的。 然 后呢，然后呢，他到后来发现， 这个、话怎么说？ 哎，后来他发现他是一个侦探，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对， 那我们需要 就是让观众第一反应、 哎、对对 感觉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街边小混混。 哎，对对对对， 啊、其实 他厉害 啊，暗藏了 很 大的能量和能力。 哎、嗯，你看前面，如果我们成功的把观众骗到，比如前面是你是干嘛的？ 你都把底刨了，你骗谁去？这波人走吧，你们可以走了。 哎呀，他就说你是干嘛的，大爷？我是来找人。如果观众不觉得看你的形象，就觉得你是个小混混，就成功了啊。 嗯， 然后到后面呢？ 来一个啊。 哎，对，就他比较合适。 嗯， 我来那保安，我来大爷行。 对，年龄比较合适。 那你 我来谁？ 孟希好 吧。 那么孟希这个角色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嗯、就是因为这个阿姨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阿姨， 孟希好像是个小姑娘吧。 就是电影里，就是那个我看的原剧，她是个阿姨。 是 吗？ 哦、 还在跳广场舞、 啊，跳广场舞的阿姨。对对对。 其实这个阿姨也挺，这阿姨也很逗。这阿姨呢，其实明知道林元素是来 找 他 的， 但他前面是顺着他说：“ 嗯、 阿姨，你真跳好，我很漂亮。阿姨，你跳真好，跳特别好。阿姨，我也想，那你跳啊。”后来哎，然后出现了一句， 就非得问林元素、哎：“你会 freestyle 吗？” 一会儿你必须要来一段这个，刚才在那 跳一段。 然后呢，中途就有很多台词啊、孟希他就会有一个 but 的这样的一个台词，就是说、嗯：“哎，我就知道你是来找我 的。 找 我的”跟股权有关， 对、 啊， 他就有一个角色上的 反转、啊，这么短都有一个反转、 啊 嗯， 所以说写的还是不错的这几分钟的戏。 嗯， 然后保安呢，大爷就我觉得就是于老师肯定能自我发挥的很好了、嗯， 对， 就是保安大爷，就本色出演吧。 什么可 本色出演吧。 嗯， 哎，那 我 这里边的大爷还是挺亲切的， 哎， 大爷、啊 哦、挺亲切的大爷， 而且因为大爷放他走了， 对，就是正常的保安大爷， 好、 嗯， 笑里藏刀 啊，这个地儿应该怎么怎么走，然后你就走了。 正常的保安大爷不是很狠， 就是但也没有太多，就也不会故意为难你了， 哦， 就是只能说 没有问题， 比较冷漠。 对对对， 应该是复明了， 就是扑克脸、战斗脸、嗯， 特别好。 好吧，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耶、yeah, 嗯，没有，是不是？ 你来林母啊？想什么呢？ 哎呦，还有林母呢！ 自己刚知道，我明共四个角色啊， 还分个角色。 好吧，那我就林母吧。 嗯， 行。 还分什么？还没明白吗？现在， 你是林 元素，你这个脑袋呀、啊！ 我是林元素。 你找狗都够呛，没找着吧？后来， 嗯，找人了。 来啊，音乐起来，下来之后，麻烦。刘一喊个开始好吧， 嗯， 来三二一下来了， 开始。 你是干什么的呀？ 啊，大爷，我是来找人的。 电视上可说了啊，盗窃案频发，我这，你这一身的夜行衣，你没安什么好心吗？你干什么的？ 不是大爷，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我真的就是来找人的。 找谁呀、啊、 孟希。孟翠子、啊、不是不是就孟希吧。嗯、啊、对。 不是你这孟来孟去的你都给我整懵了。我得问你，你知道他们家门牌号码吗？ 嗯，七号楼105吧。 哎呦还是啊，那行，往前走500米啊，左前方第三个门，哎，就到了。 哎，好嘞，谢谢您啊大爷。要不然我大爷，我再问您个事儿啊，您知道这附近哪有跳舞的地儿吗？ 跳舞、 啊、不是蹦迪啊，就跳舞，跳广场舞。 上面，天女下凡。 什么？ 这时候林元素来到了天台，结果发现了至少有三四十个大爷大妈们正在跳广场舞。 这不应该有点背景音吗？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一喊阿姨你就答应， 冲大辈儿呢，怎么？ 我要喊孙子，你是不是没你了？ 哦，对， 哦，对，他得答应你。来啊， 从来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叫我呀。 啊，姐，大姐，不是您这这么年轻就在这儿跳广场舞了？ 跳广场舞有什么问题啊？健康，正能量。 哎，是我就说嘛，就是这片儿就看你跳的最好， 您这是肯定跳很长时间了吧？ 哎，我不久呀，我就是喜欢跳。 您这应该有很多人追了吧？ 小伙子，你可看上去比我小十几来岁呢，你不会是想追我吧？ 这不行。 找我什么事儿啊？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看您跳挺好，我是不是想跟您是吧，学习学习，吸取吸取先进经验啊？ 哦，是啊，那来一起跳呗。 这时候俩人就跳了一会儿，啊，先从16步跳起，后来改成了快三和慢四，俩人越来越跳不下去， 贴得越来越近。 来，俩上面演一圈去。 哎，好好好，姐，不是这个，如果您这要真这么爽快的话，我就跟您说吧，我就是想得到您手上的股权。 哼。我就知道你是为了周康的事儿来的，告诉你，爱国，说吧，谁派你来的？但是我又不明白，你说你们干嘛都找我呢？ 都找您。 总之，你们要找的东西啊，不在我手上。 那在谁手上呢？ 哎，小伙子，这舞姿能见人品，我看你人还不错，你可以去找我女儿。我今儿一早啊。就已经把股权转移给他了。 啊，那我怎么找到他呀？ 你记下来他的 QQ 号。当当当当当。 英国。俄罗斯。 3444919806。这是他的 QQ 号。 这时候林元素有一个独白。 对，他正在电脑上找这个孟希女儿的 QQ 号上的个人资料。 英国、俄罗斯、日本，想找这么一个人，还得绕地球大半圈啊！2011年1月2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悼念多摩杰多沃机场炸弹袭击案事件中的遇难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英国4、5月份就开始阴雨连绵，地标换得这么新，风景照倒是一张脸都没露， IP 地址连区都没有出，就在家附近还敢出国，真是装的一手好。 这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开门声， 去妞， 不是这月第二次了啊，你违规了。 我给你带来的一些衣服来。 谢谢你啊，我就是穿黑白色的。 不管你换了再多的锁，我想进来还是能进来的。 不是，下次你再私闯民宅，我就不止换锁了，我连脸都换。 林元素，我是你妈。 那这是我家呀。 看，的就是可能没有太仔细的看过，但我觉得他那个感觉非常到位， 是吧？ 就特别对， 他是非常著名的演员嘛。 就是主要是这个当单身宅男，这个当时间长了， 还是能体会他的什么生活状态的。 什么叫单身宅男？你不是哎， 不是那个说完那个嗯，这事儿秘密 啊，秘密 ，It's a secret。 没事，那个说回来啊，导演来说一说戏，就是这个主要确实还是。西鹤的戏，在西鹤戏，刚才你说那个反转的、那个， 西鹤是谁 啊？你左边那个、 啊，我 不看字幕啊， 不谈。 这是真的吗？ 就是、他要是突然间醒来之后，就觉得你还没醒太透。 在姑娘姑娘， 其实这刚打破次元壁过来是吧？ 来说说说说戏。 说戏呢，就是说，其实呢， 这个反转就每次西鹤，我感觉给的都是。轻轻的， 嗯， 不会让你 弱控制， 对对对，不会让你特别的觉得，像我经常就是属于啊玩狠叫那种的、 嗯， 他就不会， 对， 那这样就好吗？ 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学演员和说评书的之间的区别。 哎 好哎，说的棒！ 对，我这、就是、 这对什么就对？ 没有，浩哥是把所有的就主持人，我觉得可能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就用语言的变化、声调和音色的变化去表达一个人物性格。 嗯， 但 演员 呢，往往他是你看，包括他的肢体，包括他的表情， 他是先有声，再 有声，我能说，我能说一个，就是我觉得啊，就是 你不能。 别， 角色 切过去了。 就是，其实我是在塑造， 然后就是演员嘛，一般都是在塑造，然后主持人一般是在表达。 对， 这个表达和塑造其实不是一回事。 哎，对对对，这就让我们常说的主持人是我在，而演员是我是。 对， 对， 对， 哎，对，我那天还在给一个就是不是做主持人的，也不是做演员的一个，算是就是行外人，在聊主持人跟演员之间的差别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用。我就在想怎么用最直白的话能够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两个听听看我解释的到位不到位哈。我觉得主持人是在假装演一个人，而演员是真要演一个人，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说的是主持人做演戏状是吧？ 对，他是就你明知道你不是这个人，但你要演这个人，可是演员呢他就必须真是那个人，他要演出来。 对，他把自己从上到下所有的习惯都放在那儿， 就主持人会有一点渐离，会有一 点，对，有点像配音演员。你看配音其实也和我们的声音语言有很多关系的。 你看导演都听不懂， 这个在戏剧里边就属于一种就戏叙述体了，就是其实也没法说就是到底哪个好啊，因为其实 我们没有在说完， 对， 没在夸你， 因为我 就不用谦虚。 对，其实往往这个叙述式的这种表演，其实如果不演影视剧的话啊，就是不在戏剧舞台上，其实往往还都会有很好的这个表现。 反啊， 对， 来录音说吧，哈，录音。 哈， 遛娃。 对，大家说的太好了，就像那个理论课一样。 但我觉得， 你说你是完了。 我没说完呢。 对，你让他说。 他比如说 慢， 对，我是慢性， 他容易控播，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是觉得呀，比如说孟希这个阿姨，对吧？要有演出来， 看我一眼说对吧？ 然后呢，要有一种环境感，就比如说你确实是在跳，哎，你是在跳，你不能演得太平静了，要有一种环境感。 我刚才还是太平静了，对吧？ 对，演员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他没背景音乐，但是他就让你演出一种，就原来我 嗨的那种。 我去剧组的时候， 对， 然后他们那种假枪，然后演员都拿木枪，但是要演成真枪的感觉，所以他们演成后坐力。 要 演 后面， 对，坐倒了， 把自己下巴颏打破那种， 对， 真下了去手， 就是要演出这种背景呀， 啊，卖力， 对，而且啊，比如说在 but 这里，比如说在 but 这 but 从哪儿 but 的， 又一种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技术性啊， 就转折的时候， 就转折说，我早就知道你，其实有很多演员有很多处理方法，比如我们在舞台上，比如说我要求前面在跳，但是他突然有一个停顿，转身。一个静的一个转身，我告诉他，哎，我其实早知道你说的是谁。他是这么去演，他并没有会让两个啪接得太强， 对， 来突出后面这一个， 对， 后面其实是重点的 节奏， 节奏 感。 但是我想问啊，就是，哎，你们在剧组里边是不是也有这个唯独剧本的环节呀？ 有， 那也要有这个就是有背景的吗？ 感觉吗？ 有背景的吗？就是导演说哦，这时候有音乐在，你要有一种音乐在的时候再读。不会吧？ 其实还好吧，就我们的那个，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为了找人物的感觉吧，就会比较使劲一点。但其实大家是一种就分析嘛，这个其实是案头工作里面， 就是说以我们 没必要那么。 哎呀，说到自己的专业，好兴奋啊！就比如说导演的 research， 就是导演要做一些什么功课，演员要做一些什么功课，演员要有很多种的演法，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功课，并不是导演说你怎么样，他自己要想到说。 再给我一个， 对，我说我带着五种方案来，导演有五种方案，我们互相碰撞就是有 对， 这个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铁规了。 哎，我觉得这个你别说， 下回你们认真点准备节目，一人带俩就行，行吗？ 对，你们都带两个方案行吗？你们都来了这么多次，不要这事儿。 但是每次卢一确实也都有，而且分析的特别好， 他分析人物跟讲解 特别准， 剧本后面的东西能让你。就是其实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他说完了以后，你就有一个哦恍然大悟的过程， 豁然开。 我觉得卢一这说的特别好，就他真的，因为其实我在合作好多这个从业人员的时候，他其实对这个都是混沌的，就具体怎么演 没说清楚 一段戏，对， 只能说这个不行， 他说了一个、 这个、不是我的感觉， 对，他说这个变化，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是。 所以你看人卢一上节目也不轻松， 专业，对， 你别看人前半边人家不说话， 对， 然后后边说 准备了六个方案，没时间了。怎么办呢？只能期待卢一和希克再 多来两次。 对，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哈，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感谢演员希克，感谢导演卢一的精彩表演。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朋友，咱们明天6:45再见。 明晚见，拜拜， 拜拜。 dress. Get the press by the outfit all in it. Cause the press tell it all. Get a meal ticket. Clean next. Get the call just a little visit. Sacrifice just to make a hill still vivid. Reality see when you're blessed. Just kill critics. Bugatti never been. I'm rich. Just God fearing. Look at me staring. Got the ball staring. Got a good feeling. That's the right carry. Tell it Billy Jean. I'm on another planet. Thank class. Big truck elite. Prince Paris. Buy my mama chandeliers. I'm in tears. Damn it. 30 years. You'd have thought these emotions vanished. Try to live. Try to make a higher sense of vanish. No cheers. I know you would have panicked. I've lost it all, and everyone around me is waiting for this girl to fall.